幸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第几次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974 live show， 你知道会被你观众。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974 live show， 中午晚上10点。 十一假期第三天晚上10: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我是今天晚上心情比较像这个电乐一样的泽华。看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很多朋友说，从小屏幕来看男帅女靓。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唱作人，假期第三天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音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柯。 赵柯是新朋友，第一次来。 哎，对对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某某水果，老朋友了哈。 哎，你们会不会有那个假期？哦，你们没有十一假期这个概念是吧？ 对，其实做艺人好像十一的假期就是大家的节假日，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哦， 对。 那你今年工作不太忙呀？ 今天工作今天工作不太忙，结果就来见你了吗？ 那其实你7天都是安排满了是吗？ 对，我昨天前天都已经忙了2天了 啊。 对， 回想一下自己以前有假期的时候，可能还在上学的那个阶段的哈，你们假期7天会不会不同的日子然后对应的心情和感觉不一样？ 心情和感觉， 比如说第一天会好像格外的充满假期的那种快乐感， 我觉得前一天晚上就可能就已经开始期待了 啊， 然后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疯了，然后开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后边几天的时候又开始有这个， 第三天就会开始怀念了， 开始焦虑了。 我觉得第三天就开始怀念了，好像说倒数计时就开始了， 对对对，就开始焦虑了。 哎， 啊， 水果呢？ 我还好哎，我就是很乖啊，上学的时候。 就说假期的感觉跟你乖不乖有什么关系？ 没有，我假期基本上都在写作业。 平均的写吗？ 嗯，对。 你不是集中在前2天写完后几天出去玩那种？ 我有的时候可能是那样，但是我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给它拆开。 啊， 嗯。 水果今天作为老朋友呢，他其实是好像以嘉宾主持的身份出现哈。 对，主要是我最近也有点这个生病哈，这唱歌的话可能稍微弱点。 好，大家放心，是 OK 的病。所以今天你专门过来是因为喜欢这位歌手？ 对，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他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我听挺多的，都是属于那种还有点小众的，我也听。 哎，谢谢 。所以其实我今天来的话还有点，真的是算是第二主持，就是帮着推荐推荐，我觉得他很值得让更多人听到的歌。 请问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他的音乐，你会用到什么词？ 我觉得他音乐风格就在我这边看来的话好像有两种类型哈。 嗯， 一种类型的话呢是涉及到一些文化向的。 嗯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类型呢是涉及到一些社会观察向的。他那个文化向的话呢是更多的是偏那种 就是有一点点积淀的、 嗯、 有历史底蕴的， 嗯， 他比如说会用到一些他们当地的那种方言呢、啊、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就是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那种脸谱化的理解呀，他会把这个东西做成作品。然后那种社会观察项的呢，就是有更多的方式哈，有什么生活的呀，有爱情的呀，然后但是写的都比较深刻。 嗯， 我是这么理解他的东西的。 好，既然他这样 感觉像什么是你经纪人吗？怎么回事？ 你不是今天副主持的主要介绍，你自己前面把话说这么满，但好在你刚才圆得很好，你介绍的也很好。那既然我们把这个砖已经抛出来了，接下来就是隐喻的时间。第一首歌曲会带大家什么样的歌曲？第一首歌曲你会慎重选择吗？ 第一首歌曲，我其实我在想到底是唱一个一鸣惊人的，还是唱一个小桥流水的这种东西。 你是会有选择障碍的人吗？ 有一点点，因为我其实有时候音乐节演出的时候，我都会想怎么排这个歌的顺序。 嗯， 然后到底是要一开始就把全场人炸住，还是把那个最爆的那个歌放在整场的中间， 嗯， 然后让大家可能就慢慢掀起这个小高潮，还是一上来就是一个高潮？ 那你现在的决定是 唱原唱吗？ 好， 就直接来，因为十点了，我害怕晚了不好。 之后那个难度系数太高了，万一唱不好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互动。 余生随往，征战炎凉，一战风望。曹公惜才，百般讨好，挽留成长，无奈心有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忠肝义胆，脚踩战争风霜，喝尽了忠孝的酒，笑着看刮骨疗伤。怎奈我一生不屑儿女情长，你看我青楼偃月，饱经风霜，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过五关我斩六将，一片丹心向兄长。你看我青楼偃月，英姿飒爽，一把关刀威震八方，怎可惜英雄气短，请再换我生云长。头顶忠肝义胆，脚踩战阵风霜，喝尽了忠孝的酒，笑着看刮骨疗伤。怎奈我一生不屑儿女情长，你看我青楼偃月，饱经风霜，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过五关我斩六将，一片丹心向兄长。哎，你看我青楼偃月，英姿飒爽，一把关刀威震八方，怎可惜英雄气短，请再换我生云长。 是我双麦唱一遭，死而后已，不过轻如鸿毛，只可惜他无缘一场生死之交。你看我青龙偃月，宝武金风霜，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我武官，我斩六将，一片丹青向兄长。哎，你看我青龙偃月，英姿飒爽，一把关刀威震八方。怎可惜英雄气短，请再换我声云长。 朋友们，这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唱啊，这来自于赵柯自己作词作曲的现场演唱。唱完以后你水果你在笑什么？ 没有，他唱完以后他是、哦、 他唱完以后我看他的表情有一点复杂。 没有，这歌因为 我们换一个麦。 这歌其实挺费嗓子的，就是 听得出来 啊，然后又是一个特别炸裂的歌，所以就一开始就把难度给自己标的稍微有点高， 但我觉得唱得很好啊。 对，特别特别有那种就是哇，就是七尺男儿那种感觉。 哎，但然后他唱完以后我专门停留了一下那个镜头，那个镜头看起来有一点尴尬。你在尴尬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歌平时比如说演出呀、啊、就是音乐节啊，或者就底下都是会有很多人，我很少这种单独就这么两个人、 哦、 然后这个场面感觉 就我们俩这个氛围还不够是吧，烘托的不行。 对， 哎，这首歌你在比如说音乐节奏底下会跟着你一起，观众会跟着部分合唱是吗？ 底下就基本上不会，基本上因为这个歌稍微有点难 啊、 嗯、然后就是英雄气短那句完了之后底下好，就跟看听那个就是听京戏那感觉一样、啊、 所以这首歌曲它其实跟观众它是有一个连接点的。 对对对对对， 只是我们今天我们俩太不懂事儿了，说明 是的。 没有，我们是为了 豪迈的鼓掌。 但我其实还真的是当时他唱的时候我真的有想学，我当时想过五关斩六将，我当时就想哇塞，这要下面的那观众听到真的都在就对瞬间顶天立地那种感觉。 那我们现场教学一下水果好不好？这一句的唱法是你本来就会的吗？ 没有，其实这个歌因为最近有几个人比赛要刚好要用我这个歌 啊， 然后还跑到我这儿来取经呢，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就是副歌唱的部分。然后因为我看到网上也有很多人翻唱，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唱出我想要的那个劲儿、就是、 你的那个劲儿是跟戏曲有些许关系吗？ 有关系、嗯、还有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唱的部分很多时候要跟那个词是搭的。你比如说你看我青龙偃月，宝武金风霜，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过五关，我斩六将，就是斩字儿 啊, 啊， 然后英姿飒爽，就是这种东西他没有，你知道吗？就网上翻唱的很多人， 他一旦美起来的话，他就不是英姿飒爽那个味儿。 哎，对对对对对，他就连到一块儿就不是那味儿了。 哎，学会了吗？ 哎，就是我特好奇，就是你唱这个歌的时候，我过五关斩六将，对你脑子当中有没有那种画面呢？ 有，我当时写这个歌的时候，脑子里边就是完全是那个。关云长拿个刀，然后在关云长拿个刀，然后在那个就是驰骋疆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所有的画面。因为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看三国，然后又有那个影视剧的那个画面，然后又有我自己脑袋里面自己想出来的画面、嗯、所以基本上每一句都是有画面在的。 哦，怪不得，就是我现在想想的话我可能确实唱不了，因为我没有那种对象感，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歌就 水果是建筑学老师，他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下马，然后跟大家来谈判。我们能用文就不用武。 对，我司马懿空城计，我是来这种人。 他就是那种连起来过五关斩六将 啊， 温柔范儿的。 对对对对对，我可能刚才唱的，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录出来是啥样，我觉得有点可能会不会有点爆， 不会， 就是爆掉了， 不会 不 会不 会啊， 不会不会，真的很好，嗯。 山外有山说非常霸气的感觉，然后口金 FM 说强调自头自负自尾， 对对对对对，哎，还 有懂的观众啊， 哎，特别是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一定要加强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说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比赛，但是这首歌曲在比赛当中，我觉得不太容易。 是双刃剑、 哎， 唱好了就会帮助到，唱不好就把自己就伤害了。 嗯， 对。 这是你作品当中很明确的中国风的作品。 非常明确。 嗯， 对。 2017年的时候是吗？ 2017年写的。 已经过去4年了。 后边也有发，但是没有这个，因为大家可能对云长的风格比较喜欢嘛，然后就所以这个歌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嗯，第一首歌曲我们后来选择的是，这是算炸裂的歌曲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的歌曲？ 哎，我有一个提议行吗？ 说。 我提议就是他整个的这个演唱都分成两条线，就一手炸然后一手揉，又炸起来又揉。 你非要让他分裂。赵柯说我本来就这么分裂的一个人。 没有。 哎，你是分裂的人吗？ 我有点。 对吧，因为作品当中也听得出来。 对。他的那个风格我觉得是很明确的，两个东西非常极致。 嗯。 我在看我一个下一个要唱什么。不好意思， 完全不理会我们在说什么。你这种自动的把我们这说话这个排除出去也是一个 没有，就是我害怕我下一个歌找的跟这个反差不是会特别明显，会拆了你俩的台。 所以你真的要准备一个完全不一样感觉的。 对，完全不一样的，来个念旧。 嗯，讨好王刘镇长。我们先再说一下啊，在这个云长这首作品当中，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化身为关公，作为第一视角去写的歌是吗？ 对。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还是以第一视角还是 也是第一视角，是一首情歌。 好，我们大家来听听看是不是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这唱歌唱的连的真快啊。 就是这么快 啊。 毕竟是你的专场， 确实有点考验歌手的功力啊。你看 我去里外里在夸自己呗。 没有， 像我这么优秀的人就可以经得起考验。 不是，真的，你连唱的人其实这还能保持状态的就不是特别多啊。 那我不得不说97次 live show 的歌手们 都可 以 啊，那很厉害，那说明这个节目很高档。 哎、 啊、 对。后来你选择哪首歌来着？ 念旧。英雄气短，请再换我声云唱。 头顶中看地毯，脚踩战争喝尽了忠孝地酒，笑着看刮骨疗伤，怎奈我一生不屑儿女情长。你看我青龙偃月，傲物惊风霜，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过五关我斩六将，一片丹心向兄长哎。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临时就把这首念旧换成了不愁。 对，这个歌是电视剧庄台的主题歌，是我用陕西话写的一首歌。这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啊。 啪气的恨。大概会 很懂吗？ 我是陕西的。 哎。 我古今尿了一口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不愁。我喊了还有一帮伙计，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啊，吃吃片片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搁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这叫不跟生活认怂。 灯火虐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丑脸，高高的扬起脸，我的脸不动就问问苍天，生活虐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丑脸，受他自在地活着，憨憨地儿眯起脸我的念。我在古今咬了一口馒头，我从小就皮糙肉厚，路见不平一声吼，撞脸南墙不嫌疼，磕磕碰碰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搁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这叫不跟生活认怂。生活虐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丑脸，高高的扬起脸，我的脸不动就问问苍天，生活虐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丑脸，受他自在地活着，憨憨地眯起脸我的念。生活虐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丑脸，高高地扬起脸，我的脸不动就问问苍天，生活虐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丑脸，受他自在地活着，憨憨地眯起脸我的念。 哇，这个太有感觉了， 就是有点地方特色，对吧？ 这个你的这个歌，其实我听过那个， 孙 浩老师版本的， 孙浩老师的版本， 对， 啊啊， 聊天室很多朋友也是在说这个， 啊，是吗？ 对， 啊， 说哎，为什么听这个声音那么耳熟？原来是这首歌曲的演唱者。 对，因为不是，其实这首歌主题歌我是插曲，然后这歌是我写的，然后主题曲呢，就每次电视剧一开始的那个部分是孙浩老师唱的。 嗯， 然后我们俩还有一个合唱版，然后还有一个插曲是我唱的这个版本，所以但是插曲可能没有片头曲出现的次数多，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版本应该是听到次数也比较少。 嗯，言外之意就是大家多去听这首歌曲。 言外之意就是今天大家很有幸的听到了我这个现场唱这个歌。 言外之意也说这首歌曲是我创作出来的。 对， 这是你第一次用这个陕西话创作歌曲吗？ 之前有过部分，但是没有那么明显。之前我有一个歌叫《 西安 》，然后里边有一点点陕西话。 它不是完整的吗？这首歌曲基本上从头到尾 全 是。对 对对对。 什么样的想法让你会用陕西话去完整的写一首歌？ 因为这个电视剧讲的是西安的事情， 嗯， 然后参演的演员也全都是西安人， 嗯， 所以张嘉译老师找到我们的时候也说，就是希望西安的音乐人去进行创作。那我既然是西安人，然后演员又是西安的，又是西安的事儿，然后西安的人，然后那就一定要用西安话来写，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因为其实有些地方，有时候地方的方言如果放在歌里，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嗯， 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我就没有考虑太多。我觉得艺术作品往往就是那些禁锢对你来讲其实不是特别好，你就要抛去那些禁锢，去完全撒开了创作，会对这个歌比较好，对这个作品比较好。 嗯，歌词当中抓住的好像陕西人的那个不服输的那个精神头在里面。 对，陕西人是 生活虐我千遍万遍， 性子比较刚烈，好诉讼。对， 好诉讼是什么意思？ 就好诉讼就是好跟别人争辩吧。 啊，陕西话叫好诉讼 啊，性刚烈好诉讼。 嗯，学到这一点。 嗯， 不好写吧？ 其实就很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命题给出来以后它挺大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后来我也分析过这个作品，我自己研究出来，但是这个歌真的是十五分钟写完的。 哇哦， 他老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 凡尔赛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 没有 十五分钟连磁带曲全出来了， 全出来了。 哦， 因为陕西话是自带旋律的 啊，这倒是。 你就是你正常来讲的话，我顾今尿了一口馒头， 我 虽然手 握 有些简陋， 嗯， 不过是气灶弹黑，晚上还能火个酒。你这加在里边直接就能唱， 这直接就说唱了。 哎，对对对，其实旋律上面没有什么难度，你就跟着这个词儿的旋律走就行了。 嗯， 然后反倒是这个词儿，我后来再翻过去看的话，我说如果再给我一个十五分钟，我肯定写不出来这一套比较好的东西。 那个十五分钟是非常一气呵成的，它是很少见的，在你创作当中还是？ 也常见也不常见吧，我不知道， 就是看状态 啊，偶尔 状态来的话，你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气呵成的，很快。 就是我其实张老师是给了我一个片花，就是相当于现在预告片吧。 嗯， 我一看到，我看他蹬个三轮在城中村里走，然后他又蹲到那儿在那吃面，我就第一句就歌词就出来，叫我顾今尿了一口馒头，就特别像，这个我们的进城务工的兄弟们，就蹲到那儿，忙完了坐在那儿吃饭的一个样子。 嗯，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就是这个句，这一句话就把那个画面就讲明白了。 你刚才一说那句话，我的画面感也出现，因为我大学宿舍就有一个西安的一个朋友 啊啊， 他就是会习惯蹲着吃饭的一个人， 是吧？ 平时坐在凳子上，他也要蹲在那个凳子上去吃，他很有这个陕西味儿。但在这首作品和刚才我们听《云长》当中，你都使用了唢呐 啊？对，这两个歌，这首歌是我其实之前编曲没有加唢呐，但是我跟他说，我说要加唢呐，而且这个唢呐还有个故事，就是我们其实请了一个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吹。但是其实他吹出来的感觉我并不是很喜欢，就他比较学院派 啊， 比较拿的就是那个东西可能有点太正规了。 嗯， 结果我们就跑到戏曲研究院演，找了一个老师，味道非常对。而且音乐学院老师是可能是比较专业嘛，人家要看谱子，这个戏曲研究院的老师来了以后说，你把歌给我听一遍。我说 OK 老师你听，然后听完之后，行了，你不惯了，我只要咋吹了。进去直接这个，你现在听到的版本就是他直接进去就一遍过的，这个唢呐。 哎呀，真棒！ 所以，其实我觉得艺术不分高低啊， 嗯， 在哪儿的都，其实有时候在乡间田地里边的有些艺术家们，反而可能比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经受 更有意外的惊喜的 感觉。哎，对。 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单秀，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这幸福的日子搁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这叫不跟生活认怂。 三三九七四，这是喜欢音乐 FM 97.4。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哎，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分50秒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次回到领跑位置。 最后一圈。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做，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0:3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就是今天晚上这种像电乐一样懒懒的策划，所以我今天晚上所有的电乐选都是这样的懒懒的，非常舒服的。然后我们今天请到音乐人呢，也都是这样的作品，会带给大家舒服感的作品者 啊，作者好好好， 来介绍一下自己。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柯。 有人问是哪个柯啊？ 金字旁的柯。 你这个在这个科还不常见， 这是个化学元素吧？ 对，是一个化学元素。 跟你家是做跟化学有关？ 我家是做中航工业。 哦、 嗯、 哦， 懂了。 那为什么会选到"科"这个字呢？ 我爷爷起的名字，我爷爷说这个名字叫坚硬的钢铁，就说明这一辈子都比较刚正不阿。 陕西人的那个、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人是现在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就我挺刚的， 哦、 啊， 是生活当中、音乐当中都是。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时而刚，时而我也要 铁汉柔情是吧？ 对，有一也没有， 也没有， 我基本上就都刚。 你的那个刚是那个战斗起来的那个状态，还是一个那个犟的倔的一个状态，还是什么？ 倔吧。 哦，所以你挺倔的一个人。 对对对， 倔起来就是别人的话你也不太听得进去。 这两年好多了。这两年经过社会的毒打好多了， 这两年才被毒打，你还是挺幸运的。 没有，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很多事情就看淡了嘛，以前会比较计较。 嗯， 对。 好，另外一位。 哇，我还要介绍是吧？我感觉我今天简直就不像个歌手，我简直就像他的经纪人一样。 那不然大家旁边听到一个女生也不知道是谁。 哦，也是，就是你们还是得记住我哈，我也是个歌手啊，某某水果。但同时我还是个建筑设计老师，我主业是建筑设计。 嗯，大家第一次听到他名字都会觉得很奇怪，像开玩笑的一个名字，但他的艺名就叫做某某水果。 对， 跟 Katy Perry 没什么关系。 中国版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讨厌。 你刚唱完两首歌曲以后，泪落心田就说，那今天晚上话音老腔一声吼是不是可以来一下了？ 话音老腔一声吼，可能那是女生的歌吧。 有那个陕西方言的男生版 本吗？那个我不会啊。 啊 啊，我不会， 不行是吧？ 就是确实是不行。 好，不行我们就拒绝，没关系 啊啊，给给 给，你不要有压力，吓到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有点唱环节，是不是？ 有 啊，就是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可以把歌名发送上来，然后你要会唱，你可以给大家清唱几句。 对，可以可以可以。 嗯，既然水果也是歌手，倒一下水果时间好不好？ 好。 哎呦天哪，我压力好大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我就跟他说我就是来衬托你的。 哦，所以你生活当中碰到可以让你衬托的歌手不多。 嗯，哎，你看你这人 其实也挺多。 你看这是的、哎， 你来过这个节目几次了？ 我来过这个节目三次。 那就是有三个歌手。 然后前面都是不是用来衬托的 啊，前面是他来喧宾夺主。 哎，听起来是这个意思呗。 第一场确实是我的专场，就我唱了10首歌。 啊 okay, 啊， 但第二场就不是了。 后面刘润杰、萨吉不唱都挺好的吗？ 对，后面那场第二场是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刘润杰，就已经喜欢到那种就是他的、那个、 所以你知道他有多花心了哈。 他 经常会喜欢很多人，你只是其中之一。 对，我其实我不是特别在乎。 对， 不是不在乎，不是不在乎你喜不喜欢。就是我不在乎你心里有很多人，你只要喜欢歌就可以了。哦，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我这样的音乐人真的也挺少见的，你不觉得吗？ 墙头草吗？ 也什么叫墙头草。我是属于这种就是自己的歌还没红，天天在宣推别人的歌。 哎， 我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你是注定红不了的那种音乐人。 讨厌。 来，你带哪首歌曲？ 我唱我的那个吧。我唱我写的人生写的第一首歌。 人生写的第一首歌。 对。哦，我来了那么多次都没唱成它，其实我一直想唱它。 Stereo Heart。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前面也说到想要点歌的话这三个平台都可以。 Fall over, I'm sure that I'm fine. 果然是不一样 的， 你要重新来一遍吗？ 重新来， 进慢了哈。 不要紧张，放松。 完了，我现在一想想话，我后面还有一个歌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 click 的，又要直接进的。 毕竟是人生写的第一首歌曲，过去太久。 就刚刚那个翻篇啊，大家翻篇啊，就不代表我的实力啊。 I follow up your name, I find a twinkle. You have a ready smile just like a child. Stopping all my worry, we are fated to meet.Ever since the second I lay my eyes on you, wondering in my dream I imagine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I'm going through, looking back our story, you are the shining star.Guide my power to seize you fast. You lead me to believe God give a gift to me finally. I'll never let you down. I first put a love into my melody. I wanna touch your face, singing stereo heartIt beats for you, so listen close to my thoughts in every note. Stay with you, live with you, follow you no matter where you go. Between us, time stands at least still here.Wondering in my dream, I imagine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I'm going through. Looking back our story, you are the shining star to guide my power to seize you.Fast. You lead me to believe God give a gift to me finally. I'll never let you down. I burst through the love into my melody. I wanna touch your face, singing stereo hearts. It beats for youAnd close to my thoughts in every note. Stay with you, live with you, follow you no matter where you go. Between us, time stands at least still Stopping all my worry, we are fated to meet. Ever since the second I laid my eyes on you, ever since a second I lay my eyes on you. 哇！ 非常好，非常好。 那个呱唧呱唧掌声是来自于谁？ 我拍的，我拍的，我拍的。 我说掌声瞬间就没有，然后本人演唱者来一个，哇，太好听了， 自己给自己就加戏了，是吧？ 为自己加点氛围的，看你们俩好像没什么动静， 我拍手了，我拍手了， 给你们俩点提示。 诺凡一晨说 ：“Well， 给果果姐打 call。”太带感了，感觉氛围都温暖了。哎呀，淡雅和小猪毛毛都说音乐太好听了。 哦，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不弃哈。 这是水果自己创作并演唱的，然后也是刚才说的第一首歌曲。 对，这是我人生发的第一首歌 Stereo Heart。 对，也是我正式写的第一首歌。 哦，我很喜欢这首歌曲。 是吗？ 我觉得刚才一下去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啊，就是确实是很巴塞那种感觉。 哎，第一首歌曲，你刚才说什么？ 没有，我在听你俩说。 你刚才明明要插一下嘴 啊。没有，我说我其实这种摇摆的波萨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第一首歌就写出来这么好的， 不容易 啊，不容易，不容易，我觉得很高级， 很难写 啊啊 啊！ 你还第一首歌， 哎呀。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天赋吧， 这就传说中的高开低走吧。 啊，太过分了。 你当时怎么写出来这首歌？你那段时间痴迷巴萨的做歌曲吗？ 就是我其实本来就挺喜欢听巴萨的歌的，就是那些那个像什么 Olivia Wong 啊， 嗯，对，小艾丽莎啥的。 所以你喜欢爵士，嗯，然后巴萨这样的一个味道。 对，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bug 的问题，就是我不是那种爵士嗓， 是 我是个那种小嗓， 是， 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巴萨。然后所以我自己想的说，就那我要写的话，我写一个相对而言跳跃一点的巴萨吧。 啊， 所以我写的其实好多类似这种有点巴萨或者是有点那种爵士的歌的话都挺跳的。 嗯， 水果本身是学建筑的。 对，我是学建筑的。 在你的成长学习过程当中跟音乐有过关系吗？ 我就是童子功的关系，就很小的时候，四岁的时候，对，四岁的时候摸了摸电子琴，然后考级，等我考完级了之后基本上就跟音乐没什么关系。 所以作曲这个事儿是那个时候完全不会的。 对，那个时候是考级，我是考到就是八级还是九级，那会儿我们有那个现场试奏了。 嗯 嗯，就是我是能到试奏这个水平，就是可以大概现场编一编和弦，但我那会儿并不知道说这个其实已经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呢，也算是一种音乐上面的一个能力了。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考级用的。 但是放下就放下了呀。嗯， 对，那会儿我确实是一下子放了得有个十几年吧。 所以当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怎么写的？ 我跟你讲，我当时写这个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好多的翻唱对于我来讲真的就好像没啥难度了已经。 哎呦哎呦哎呦。 不是，是只属于我能唱的那种翻唱啊，就是那种超高难度的，那我也不挑战嘛。 那张惠妹来随便挑一首吧。 哎，那就是我能力范畴之外的了，我就不挑战了。对，就差不多，就我比较喜欢唱的那些都已经唱的还可以了，就至少是在就是同学里边算是就是 KTV 就一下就哎哇塞，他怎么唱那么好，就到这种程度了。 好吧，我们把凡尔赛的省略掉，然后说到这首歌曲的创作怎么写出来的。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想写写这个歌，而且那会儿我正好在看中国好歌曲那个节目 啊， 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写一写原创的歌。然后我就把我的电子琴翻出来了，然后就大概在键盘上摸了摸，因为我那个电子琴它其实还有节奏嘛，就是那个贝桂英啊什么之类的，就那种节奏，然后自己感觉了一下，就感觉说其实好像还好。而且那会儿我正好就是要出国留学嘛，然后我在那个学雅思，然后我想着说就是也写个英文歌，然后也练练那个英语吧。 所以你的曲是当时很简单的就出来了一个旋律。 对，很简单， 加词，然后后面这样编曲是在找到专业人士再去给你进行的。 没错，就是我当时给编曲老师大概就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 demo。 嗯， 然后也都是我嘴嘟嘟的，就是大概一个小键盘，然后一个自己嘴嘟嘟出来的那种，那个阿卡贝拉。 嗯，这个问题我不断在追问的原因是现在很多人很喜欢音乐， 有很多上班族日常生活当中也想在尝试做音乐。 对对对对对， 知道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像水果一样有学过。 嗯， 但如果你像水果一样以前有学过的话，其实买一个简单的一个键盘，你还是可以拾回来的。 对， 可以从最简单的一个作曲开始，如果真的想尝试的话，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这个事儿。 对，音乐的门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嗯， 就是其实现在可以获得的很多东西也比以前容易很多了。 是， 再加上我们基础教育又比较，国家的基础教育包括这些之前的艺术的教育机构，其实我们小时候应该都上过这个钢琴课呀什么的。 对，因为有的时候做音乐不一定是要做歌手啊，在舞台上表演，它可以是生活当中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一件事儿，就像画画一样。 对对对， 它就是你的一个小作品。 对， 你自己满足，然后自己有一个表达就很好。你还记得你自己的第一首作品吗？ 廉价的爱。 廉价的爱，哎，别提了。我不像你，我觉得我当时发这首歌的时候很草率，就不像你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位还比较高高高级。我 然后我就高开低走了，就是像又想重复这个词是吧？ 我们可没说，当事人自己说的。 一上来我觉得他这个歌，因为我没有想过一个刚发歌的人他会选择这样的东西来做。 嗯， 就我当时写第一首歌的时候就是女朋友分手了，然后写了一首歌，就这样状态， 这很正常啊。很多创作都是因为当时经历写的。 对，但是我觉得 草率的点在于， 草率是不是草率？我是觉得那个时候东西太青涩了，总是把爱挂在嘴边。但是现在其实我的很多歌，把爱情讲的并没有那么直接跟直抒胸臆，反而是更内敛、更矜持一点。 啊， 这种东西会更招人喜欢。 所以以前的那个直抒胸臆的表达已经不在这个阶段的你会喜欢的了。 对对对对对。 你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点在于那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对，词吧。 嗯，哎，你还记得那首歌怎么唱吗？ 如此廉价的我爱你，转身后就忘记，我猜不透你大大的想不到的秘密。就大概这样。 是好听的， 是， 而且也是那个少年感的一首歌曲。 对，就有点俗，有点我是觉得我不喜欢啊。 嗯，那你接下来带一个你喜欢的情歌 啊。 OK， 哪一首？ 来一首就跟刚才那两首歌完全不一样的歌，也是某某水果强烈要求我把这个歌加上来。 对对对对对。这歌真的是我硬点的，他原先可能都没准备这个歌，然后来了之后我跟他说你会唱这个歌吗，就反复确认。 你要做和音天使吗？ 不是，他这个歌真的很难唱啊，合不了，合不了， 又超出你的范畴了啊。 对，就是总是在自己的范围之内玩。 哎，超过一点点都不玩。 有些歌手啊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哪首歌？ 失态。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一边互动。 裹着脂粉刻出一道痕，朋友口吻总是太过懂分寸，你说不要问他就不问，多少心里想的脸上妆逞强的忙着忘，却难忘的多这藏着忧郁上的话，这只好尽量你总是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是多少盼的盼不来，多的多不该猜，会显得失态。你总是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这几年爱过的人情世态总会释怀，也算一种精彩。 了几年反而过得冷，想多尝几年人生，少爱上几个人。可你对待感情太过有天分，越想抽身越想完整，越容易沉沦。多少心里想的脸上妆，逞强的忙着忘，却难忘的多，这藏着忧郁上的慌张，只好见谅。你总是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是多少盼的盼不来，多的多不该猜，会显得失态。你总是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这几年爱过的人情世态总会释怀，也算一种精彩。着急着表白，拥抱亲吻过后再忙着分开，几次被关怀被伤害被依赖被倦怠，自己给自己宠爱。你总是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把几次开始被期待最后被淘汰当成人生彩排。你总是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生活又不是幸福比赛，想要的不来，不留一点慷慨。生活又不是幸福比赛，想要的不来，不如留一点慷慨。 太好听了， 唱前面那两个歌唱的太激烈了，所以其实就有点费嗓子，之后唱细节就不太好唱了。 你要求太高了，真的是。 你看看人家，就是专业歌手就是 讨厌，真的，这你就找我就是让我衬托的。 某些业余歌手就还说自己的范畴， 那怎样？我想向往专业不行吗？ 哎，我觉得夜里听这样的情歌好像特别容易走心哎。 嗯，就是这种歌，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然后可以从中听到很多。可能我们感同身受的地方， 我们现在听这个伴奏它本身就很好听，钢琴弹得很舒缓的悠悠的， 对对对对对，这是关天天老师编的曲。 你特别没有选择一种大起大落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失态的感觉？ 之前其实是另外一个感觉，然后我跟那个我的制作人编剧老师我们聊过之后说，后来完全改成了这个感觉。之前就你总是爱又爱又，之前本来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后来变成你总是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又爱，就是我们好像放下了， 有点还有点累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就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好像更是现在当下都市年轻都市的爱情当中的人的一个状态，他不是年轻人，就是各个阶段的人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又期待着爱，好像又觉得有点累的那个状态。 我是觉得这个歌的词比较有嚼头，大家可以多感觉感觉，就是有人陪的几年反而过得冷，想独尝几年人生，少爱上几个人，就大概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会比较深刻吧，这个词。 然后后面紧接的歌词让我觉得，哎，这歌怎么那么像渣男这个 哪句啊？ 因为这前面都是挺好的，然后后面接的是可你对感情 太过 有 天 分，越想抽身就越完整，越容易沉沦。 对，其实我觉得谈过恋爱的，谈过几次恋爱以上的几次恋爱吧，几次恋爱的人，我觉得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你这几次恋爱时间坚持的又比较长，然后其实你会有对这个歌会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或者会有更感同身受的一些看法。我其实不太在乎别人看我怎么感情啊，怎么怎么样。比如说你好像谈过几段恋爱，我觉得那都是我人生的经历。然后，反正我觉得感情中，只要你在对的时刻，你们两个人互相是对对方好的，然后结束之后会怀念，我觉得那就是最正确的状态。然后其实结果，恋爱嘛，就是不追求结果的一场旅程。 它只是一个失态而已。 对对对对对。 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后一小时精彩继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 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 DJ 策划为你观众。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10点。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11点01分，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前一小时呢，微博直播出现了状况，现在已经恢复了哈，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上互动啊，留言啊，也可以看到了，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就可以。另外呢，听听 FM 和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前面也说到我们今天可以有点唱环节，是哈？ 哎哎哎，有有有， 所以各位如果想听什么歌，可以把这歌名发送上来，会的话我们就可以唱给各位听几句哈。 好， 通常11点钟的赵柯是在干嘛？ 写歌。 你是后半夜做音乐的人？ 对对，后半夜选手。 你是需要前奏的吗？有的人需要把灯先给调暗，然后 我是需要晚上安静，晚上确实安静，就特别静的这个环境会对我写歌有好处。 然后你就是通过乐器呢，还是先静心？ 有时候钢琴，有时候吉他吧。但我用这两个乐器写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你像比如说云长这种就是钢琴写出来的，然后不愁就是吉他写出来的。吉他可能更市井一些，就写的东西 生活化一点， 哎，生活化一点。然后钢琴就更像失态，其实这种歌也是钢琴写出来的。 嗯， 对。 所以你的分裂面或者是你不同的面的时候，其实选择乐器的时候就大概会定出哪个方向了。 对，也没有特别明显吧，就是如果我看我这个歌我想要什么风格，然后我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乐器去写。 嗯 啊， 后一小时请问第一首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啊？又是我，你不来， 这是你的专场。哎呀，我是个嘉宾主持，然后顺便衬托一下，然后再蹭一下，然后打个自己的小歌而已。 后一小时的一个暖场的嘉宾。 哎，其实我有挺好奇的，就是因为像你的话，你的歌词写的那么好吗？你一般是先词后曲还是怎样？ 是看看感觉。 我其实先词的情况下比较多，但是有时候会因为一段旋律先把这个词填进去。就是比如说 就填一点关键词是吧， 两小无猜就是 say sorry sorry 那原谅我这么晚餐，但是你像有人这种就是先写词，就词曲先行的情况下是分时候的。 明白。嗯，他跟我还挺不一样的，我是永远是先词。对， 但是如果 我 我有，反正我自己这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先曲的会旋律会比较好，然后如果先词的话可能歌词会比较好。 你是有这个顺序的哈。 对， 我是先词的时候我就老感觉我得先定好我自己要表达什么，有的时候我是真的感觉我自己都没有什么东西要表达了，所以就为什么就是我第一首歌就写的是直接是那样的，就我也很少有爱情歌。 嗯，所以水果的歌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表达。 对， 因为有些音乐人他有些歌曲他可能就是完全听一个氛围感， 对， 在唱什么这个不太重要。 对，我基本上每一个那个歌做的都是有我自己的一些就是怎么讲观点跟概念的，社会观察视角的，就类似这种。 嗯，说到这几个词都是眼睛都在放光那个锐利的程度。 在你的歌曲里面有对一个事件的正论反论悖论是吧？ 对，没错。 他每次都新闻三十分的事情。 对， 大家好，我是某某水果。 对，我上次上他节目，然后他在那吐槽说你以为你上的是个什么经济节目吗？ 所以要不然你先来跟大家抛一下砖。 可以啊。 你抛哪块砖？ 我抛达尔文与相对论吧。 这听起来就很有表达欲的一首歌曲。哎，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可以是有点唱环节哈，大家想要听什么歌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歌名发送上来。以下我们现场听到达尔文与相对论，来自于某某水果。 在星空下笔直的穿梭，乘坐每秒30公里的地球，即便我走累了它也能带我前行。我钻研那些神秘的生物，用一生靠近它们背后的故事，参透那些奥秘后就放弃爱情这恼人东西。我每晚都会和我聪明的超能望远镜飞艇观察星星的色彩，月海云带摇摆，卡西尼路过冰河世纪的风景，就下了剑齿虎，默默藏好一份礼物，等着未来有人可靠，他们端详着标本说这东西真好。我在海洋里不敢大动作，抱着拉丁美语的四条腿奔波，于是我又累了，上岸就化为两栖动物。断头你向往新鲜的温度，就模仿他的行为准则去生活，贯彻一夫一妻后才羡慕爱情这恼人东西。我每晚都会和我聪明的超能望远镜飞艇观察星星的色彩，月海云带摇摆，卡西尼路过冰河世纪的风景，就下了剑齿虎，默默藏好一份礼物，等着未来有人可靠，他们端详着标本说发现不同次元的规律，养一养小精灵，默默藏好一份礼物，等待即将有人觉醒，他们琢磨着我的作品说这东西真好呀。 哇， 挺好挺好挺好。我其实我更喜欢这个歌。 是吗？ 对，然后也比较 童真。 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去追的一个风格。 是吗？ 对， 就是我做完这个歌的时候，我们老板当时在那说你是想怎样，你要返老还童了还是怎样？ 这个挺好的。 就写了个儿歌可还行。 跟 现在大家网上能听到的水果歌的歌曲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他还挺有这个未来科幻感的一个感觉在的。 对对对， 就像虚拟形象、虚拟歌手在唱的一个表达。 对，我倒是觉得，因为市面上这种作品在我听上去没有特别多 啊， 然后我觉得它是特别的，这个东西就是好的。 嗯， 而且它不是一个空壳。 哎，对对对对对。 因为通常这种作品有时候编着编着你就会觉得旋律是挺好听的，但是什么也记不住就过去了。 对， 你这个歌还是有走心的。 对，而且其实我歌词是真的好好写的、我歌词写的就是我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因为我的世界观就架构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然后以及达尔文就是进化论，这两个是我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大概架构的认识。 接下来半个小时水果课堂时间是吗？ 物理， 现在 量子物理， 玩的是宇宙那一套。 请问赵坤知道相对论吗？ 我知道，我前两天还买了一本书叫《时间简史》。 哦， 霍金的 啊，然后我在那看，但是其实有很多地方我看不懂，什么曲率什么，就是。有各种转，但是就是你得细细的 空间曲率 啊，对对对，你得各种细细看，然后什么两个空间折到一块，然后就会产生这个瞬间移动啊什么的，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你看吧，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很容易跑题的，很容易串台的，说变开讲了就变开讲了哈。哎，我觉得你今天发挥很好。哎，你今天唱歌都好听的。 对， 是吗？ 对， 那天唱歌不好听。 你几个意思？我上次来不好听是吗？我的专场那会儿不好听是吗？ 这你自己说的， 你讨厌。 来来，我们点歌时间到了哈。水果你今天可以，不少人要点你唱歌。哎、 不要这样，今天还不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呢。 山外有山，想听水果唱天黑黑，但我想天黑黑你们俩应该合唱，可以吗？ 嗯，可以啊， 几句就好哈，然后就没有然后。 开始找 两个人信誓旦旦说可以，沉默。 我词应该记得。 哇塞，那不愧是专业。 没有没有，是因为我 这首应该是 孙燕姿小时候。 对呀、大家都陪伴，应该都差不多都会啊。 嗯， 看来你不是孙燕姿的粉丝。 暴露了， 来吧， 副歌是吧？副歌， 然后又没有然后，干嘛？你们在等什么？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 换赵柯。 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哇哦，好好听哎！ 完了完了，我要糊了。他一唱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在前面唱？ 没有没有，我是害怕。 可爱的点就是在于他总会说出大家的心里话。 我其实是害怕我起调起的不好，你不好接。 哦，对，没关系，反正你怎么起，最后可能都是我衬托你。 毕竟男生 key 女生 key 不一样嘛。还继续哈，你刚才说到 Olivia Ang， 然后这位泪落今天想要点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那不行不行， 不会哈。为啥？ 就是不行，难度有点高了。今天晚上还生病嘛？说了、说了状态不好，怎么回事？那瞎点歌呢，在这儿。 哎呦哎呦，这么恶狠狠的人，在这时代还敢对网友这么恶狠狠。好，我们在建外大街十四号哈，十二点就下播了。想要打他的话，赶紧在我底下等着。 不懂事儿。 那既然水果，能不能点 Katy Perry 的歌？ 这我只是中国版的水果姐，你那老是这样，真的是，这证明就是从来没听过我的歌，你怎么搞的？ 人家要紧接着说，或者是你自己的三山三水。 哦，三山三水啊。 嗯。 哇，还这还真的是我的，还有认识我的人啊。 可能也是查了半天。第一时间找到这首歌。 走过了三山三水，找一个流泪的原因，看见 满地黄花的凄迷。 OK 还真的是很短的，比刚才那个天黑黑还要短。好，接下来是我们那个赵柯时间。我今天有很多人点到这个作品，我是很吃惊的哈。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哎呦， 这个是他有陕西 元素，前面之前唱陕西话，所以就 我上学的时候我室友老天天唱这首歌曲 啊。你室友有陕西人？ 对 呀、 啊，我刚刚说西安人嘛。 哦，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底板凳 都是 木头。你知道后边是怎么唱吗？ 不知道啊。 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走一步退一步等于没走。 水果第一次听吧。 嗯， 这首歌很可爱的。然后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 哎，没有人点李健的歌给他吗？ 因为你觉得我有点像李健是吗？ 不是不是、嗯、我觉得你完全能 hold 住，或者张信哲。 哦， 张信哲是很多人觉得有点其实是有点风格有点像。 那我能点一下白月光吗？ 可以可以， 哎，你是我的眼就过去了是吧？好，他拒绝了。 OK。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难耐迷障。每个人都有一份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 哇 哦， 好听， 它就是有那个味道在。它一开口， 白月光不好唱的，这首歌特别不好唱 啊。不好唱吗？我觉得特别简单，就我不是，可能我这嗓子唱这种歌比较容易吧， 就比较适合。嗯、 对对对对对。 你刚才说完李健，要真的有人点《美若黎明》，可以吗？ 美若黎明还有点小众啊、哎， 我竟然没听过这个， 我就说有点小众、 嗯。回去听一下，很 好。 好 的，好的，好的。 好，然后最后一首吧，或者假如爱有天意。 假如爱有天意怎么唱啊？ 应该是那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们两个会不会太敷衍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歌好像是国外一首歌改编了？ 对，是是是 啊啊啊！对对， 是孙艺珍演的一个电影吧？好像 啊， 你一下就给人带跑了。好，最后一首点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啊，这个歌，我词我其实我找一下啊。 哦，这个可以的哈。水果可以吗？ 这歌是哪？ 莫 文 蔚 的哈。 对。 嗯，不行。 这首歌好唱的。 但没听过呀，是哪个？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唱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 哦，啊，这是他新出的歌是不是？ 对对对，就前一段时间比较火这个歌。 都出一段时间了，你真是不听、 哎、 不听流行歌曲的吗？ 啊， 你这应该去隔壁新闻台，你走错台了，这位朋友。 讨厌。 好听哎，你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很好听哎。 啊，就我嗓子其实比较适合唱这种清淡的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一个清淡一点的好不好？ 好，可以。想要逃到梦里面。等一下啊，看还有什么啊？ 有人点寡人。 寡人啊？ 嗯。 谁点的？ 啊，你还是非要让我翻到他的名字 啊？没事没事没事，不用翻了。那就寡人也可以啊，寡人但是不清淡，其实挺有点。 生如夏花，我还真翻到了。 啊！ 你觉得不清淡，那我们就往后。 啊，我寡人可以一会儿唱嘛。 好， 然后可以清淡的歌，现在有，我就想要逃到梦里面比较清淡。 好， 那 想要逃到梦里面。 酒更多是抱怨，他放飞的鸽子没有带回信件， 有一堆思念没有写，似曾相识的理想，解不开的结。拍拍身上的灰尘，既然离散还存在余温，反正梦里还是任何人，何必在意那份真。想要逃到梦里面，有爱有酒有音乐，远离世间的凶险，不用虚伪也不被欺骗，不会凋谢的容颜，再把旧爱重逢一遍，念念不忘的岁月，我们在那里笑得腼腆。昨晚的酒感觉太浓烈，失快的样子想找到新世界，企图在五光十色里摇曳，四处碰壁的围墙，生活总无解。拍拍身上的灰尘，既然离散还存在余温，反正梦里还是任何人，何必在意那份真。想要逃到梦里面，有爱有酒有音乐，远离世间的凶险，不用虚伪也不被欺骗，不会凋谢的容颜，再把旧爱重逢一遍，念念不忘的岁月，我们在那里笑得腼腆。 每次的哇哦都一样、哎、你应该在不同的歌曲表现出不同的一个赞美的感觉。 天哪，你对我要求这么高呀，真的是 你这样会让人当事人觉得好敷衍、 嗯、我这还叫敷衍呢，我都经纪人水平的介绍了 是不是听起来很敷衍？ 对 厉 害厉害厉害厉害， 你刚唱这首歌曲闭眼睛了。 对，因为这首歌叫想要逃到梦里面，然后其实我是比较认真的唱，但我不知道，其实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歌词？我其实挺喜欢这一套歌词的。 嗯， 对， 这个是你近期最喜欢的作品了吧？ 嗯，差不多，对。 这歌词不复杂， 不复杂， 但是就是这样日常，反而会让人觉得，在这两年听的话，更加的意味深长。 对，企图在五光十色里摇曳，四处碰壁的围墙，生活总无解。就、 嗯、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句。 听起来像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哈？ 但其实没有，就我是觉得这一句话解决了很多，就生活总无解嘛，就是你就像我那天我讲的，我说我们总是在左右两边在徘徊，我们一会儿要到这边是一个这样的人，又到这边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我不断的双面的这种比较，一会儿我是这样，一会儿我是那样的 摇摆 中，然后 还有贪心。 对对对，企图在五光十色里摇曳，我就企图在，你知道那个灯红酒绿中啊，就是你又希望自己又怎么怎么样，然后四处碰壁的围墙，生活总无解，啊，就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啊，其实大家每个人听到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哎，我挺好奇的，因为像你写歌词的话，经常能写出来特别深刻的那种，因为我之前我还跟你说过嘛，我觉得就跟。 那个李宗盛大哥似的那种感觉的歌你能写出来。一般能写出来这种歌的人要么就是身上过了很多事儿，你知道吗、 嗯、 就他其实身上背负了很多，要么可能就是他其他的输入比较多，比如说看影视作品呢，看书呀，然后不停的思考呀。你觉得你是属于那种？ 我个人属于那种经历比较多，那入行 比较事儿， 对事儿比较多。就但就是我辗转过几个城市，然后又在每个城市经历过不同的人和事，所以就给我的经历会比较多。我觉得我是有些人是读万卷书， 嗯，你是行万里路， 我是行万里路，对。大概这个状态、 嗯、 来吧，以下就说出你的故事。 其实也没有什么故事，就我这故事讲太长了。 是波澜起伏的多还是平淡的多？ 我是说我经历的多，我经纪公司都经历了三家，然后见的人也多，然后见的艺人也多。我从我一开始见第一个艺人，大牌艺人，我是谁就不说了，就是我跟做梦一样的感觉。 嗯、 为什么不说呢？ 就是 做梦这是好的。 那我的就是我当年参加那个好声音的时候，不是杨坤老师吗？ 啊， 那见到之后，我跟他在一个桌上吃饭，因为我从小就觉得这个行业是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我们家是做那种中航工业的那种地，就是做飞机的，就其实跟这两个圈子完全。不搭嘎，然后我跟杨坤老师在一块坐着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跟做梦一样的感觉。然后，到我今天再见到很多艺人，其实我已经稀松平常了，并不是说他们，就是我见多了，就是见的越来越多了，就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然后还有就是我吸收生活中的细节会比日常的别人可能会更加敏锐一点点，就是我。你的一个表情一个状况，然后就包括我们那天去采访，其实那个你看我自己在旁边我就嘿嘿就笑了、 嗯、 就可能我你们在那儿聊这事儿，我可能想的已经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也是围绕着我们这个情况啊。 嗯， 对。 昨晚的酒， 这首歌曲适合在晚上的时候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故事，想入非非。 对对对， 来稍事休息，最后还有后面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我家住在运河边。 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李欣荣。 我家住在运河边，一碗碧水到江南。 其实我家就是住在运河边的，我录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的自豪。 好少年，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家住在运河边的曲作者李凯愁。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运用了一些我们京味的这个三弦儿，不失京城的元素，又具有现代流行音乐的气息。 弯弯运河水，悠悠千百年。 我们一家三口用不同的角度，不同年龄段的声音来演绎这个我家住在运河边。 我家住在运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幸福是 杏花圈， 就在隐隐一水间。 我家住在运河边，水到江南， 梦起航 在扬帆， 且看今日好少年。我家住在运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新故事新花间，相随隐隐一水间。我家住在运河边，一碗碧水到江南。梦起航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家住在运河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1:30，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还剩下今天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是泽华，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某某水果。 生如夏花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赵柯是个心思细腻的唱作人粉了。刚才我们唱到了《想要逃到梦里面》这首歌曲，也是赵柯现在的一首新歌哈。 对，上个月发了一首歌。 刚才也说到，算是这个阶段你自己最喜欢的歌词之一。 对对， 跟疫情有关系吗？这首歌？ 跟疫情？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吧，因为他是把我封闭在家里，让我出不去门的时候，那个状况下写的，开头的。对， 你是比较宅的人，还是需要去自然当中汲取养分的人？ 你知道我，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我有时候会在家一连待十几天不出门，然后有时候又十几天都在外面来回奔波，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 十几天在外面来回奔波是为了生活吧？ 有时候也不是。有时候也是为就天天跟朋友在一块玩，然后聊天，然后有时候又十几天在家，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矛盾。 你最长能有十几天在家呀？干嘛呢？ 打游戏、写歌、做饭， 是享受的状态是吗？ 对，那一刻可能比较平静。 水果，你最长在家待过多久？ 我好像很少哎。我很少待特别长时间，就一直在家。 你不太宅家的那种人。 我是属于生活相对比较规律的那种人 啊，每天都要有事儿，要不 停的。对，每天都要有事儿，然后安排清楚，比如说什么时候健身，什么时候干嘛，什么时候病了要怎么怎么着，规划自己生活。你像我现在就是严格，差不多严格吧，就是，这个点儿应该睡了。按理说 很健康。 刚才听到《想要逃到梦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反正我刚才也听走心了。他会有一种好像想要逃离的那样的一个 状况， 哎，但是又不是一个盲目的逃离。 对，其实我是那首歌写的时候状况应该是，我觉得世界很复杂，倒不如到梦里面去待一待，然后反正梦里也是人和人。就是外面的世界人比较复杂，那梦里面我跟人都比较好嘛。大概是这个状况，然后没有那些外面世界的一些欺骗啊，或者就是我们经历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在梦里面都是美好的。 所以你用的旋律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浪漫的一个表达。 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不是一个特别现实走实的一个写法。 对。 证明你也没做噩梦。 我梦里面我很少做噩梦，我倒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噩梦，就是从上面从天空好像掉下来，然后突然之间抖一下那个状况。 这个在那个科学上还是真的有这个专业说法的 啊。我 身体上出现了什么状况？ 对，出现什么状况？ 对，是缺什么以后，然后导致会有这样情况。 我偶尔只会这是我最大的噩梦了，别的没有。我梦里没出现过鬼啊神啊什么的。我去玩密室我也不害怕，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也比较理性看待问题。 这有的时候噩梦是属于那种不是鬼神那种，但反而是生活当中好像自己不太会做的事情，或者会比较害怕的，然后在梦里面它发生了，你会觉得那是一件噩梦的一个事情。 我小时候被人 被我哥欺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这个回想起来。 所以他在梦里出现 啊，就是我表哥小时候欺负我的时候，他会在梦里出现，基本上有这个情况。 他在梦里出现，然后变成你欺负他是吗？ 他继续欺负我呀。 那还是梦魇呀，噩梦的那种。 这也算梦，噩梦哈？ 这不算吗？对你而言， 这我觉得这算了。 那就算。 除非你在梦里是很享受他欺负我的，这样 证明他对噩梦的这个已经定得 很高了， 很高了，对， 一定是很可怕的。 对，你们的噩梦应该是那种吓出一身冷汗，然后不断惊醒。我不会醒，我基本上还会把他让他把我欺负完，我再醒。 我最近有一次是在梦里面，我一直想喊，就是喊不出来，就是觉得自己失声的那种。然后终于喊出来，他突然意识到，哎，我好像真的喊出来，人也会清醒过来。就你把那声音喊出来以后，对呀、啊，你就喊醒了，有点尴尬的继续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你是被什么东西追了吗？ 对，在发生什么事，我就一直要喊，就是喊不出来。 嗯， 这是我最近的一个算是跟噩梦有关系的事儿。哎，我们怎么突然讲起噩梦？ 这你的主持 快到睡觉的时间了。 午夜噩梦电台收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下面分享什么？哎，讲到噩梦，有没有跟梦有关系的歌曲呢？ 就是他刚刚唱的那个 就是想要逃到梦里面啊。 然后呢， 下一个我想推荐的，其实我有一个我的歌叫两小无猜， 就回到现实了。 对，这是比较温暖的一首歌，但是表达方式其实会有一点点像、 但两小无猜 还有点梦幻，我觉得两小无猜、那个、 是吧。 嗯，因为那种感情很难得。 嗯，你知道我有时候我是一个很写实的人，我那个状况下就是我谈恋爱很甜蜜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我谈恋爱非常甜蜜的情况下，其实我是很难写出来那种痛彻心扉的歌的。 嗯， 然后但是如果我就是真的就我分手了，然后其实我写的东西就会比较痛苦，就是情歌类啊。 嗯， 然后我真的经历过什么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社会事件啊，我其实就会写的比较好。其实很多我的大部分的歌其实都跟我亲身经历有关。 嗯， 对， 所以以后听他的歌就知道他的感情发生了什么。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当你如果在情感方面或者生活方面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就会稍微的收着点写，因为我其实害怕大家看出来破绽。 哦， 啊、或者把这个时间上对调一下，大概这个情况。 夜里的时候听悲伤的情歌更容易让大家想到自己的故事，然后就流很多很多的眼泪，我们不要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回到一个甜蜜的一个状态。 哎，对对对对对。 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两小无猜。 世界上有好多事说不清，缘分不将人之常情，时间错开了我们年纪，也允许了我们相遇，把我从一本正经中抽离，让你丢掉了欲擒故纵的把戏，丢掉了闪转腾挪的爱情，荣幸在有生之年遇见你。 Say sorry sorry night， 原谅我这么晚才来。Look darling darling eyes， 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 Say sorry sorry night， 原谅我这么晚才来。 Look darling darling eyes， 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多希望你能在我生命中耍赖，多希望你是我拥抱的小孩，你是出现在我梦里的两小无猜。哦哦，这样我爱。哦哦哦，这样我爱。 界上有好多事说不清，缘分不讲人之常情，时间错开了我们年纪，也允许了我们相遇，把我从一本正经中抽离，让你丢掉了欲擒故纵的把戏，丢掉了山川腾挪的爱情，荣幸在有生之年遇见你。Say sorry, sorry night， 原谅我这么晚才来。昨夜落下的尘埃。 Say sorry sorry night， 原谅我这么晚才来。 Look darling darling eyes， 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多希望你能在我生命中传来，多希望你是我拥抱的小孩，你是出现在我梦里的两小无猜。哦哦，这样我爱。哦哦哦，这样我爱。 在看抖音的小鱼儿说两小无猜叹号，一定是很喜欢这首歌曲。 我真的觉得这个歌是他所有慢歌里头最好听的。 是吗？ 嗯，是真的。因为我之前是刚好我就没听那个，就没听这个歌。 啊啊啊， 就上一次，就是你唱的那次嘛。 嗯嗯嗯。 然后你第一次唱了之后，我一下子就记住，记住完之后我回去我就狂听这个歌。 这歌啊， 嗯， 我还想说你刚才不是要跟着一起来和声，结果你就消失了。 那不就我那不又变成衬托了吗？真的是、 哎、不是衬托，不是衬托。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现场大家一块来合唱的。 那来咱三个一块。 那我看他都张嘴了，刚刚真的、 啊、是吧？ 是、 啊、 嗯，那你教大家吧。 来，那很简单，就 say sorry sorry night， say sorry sorry night。原谅我这么晚才来。Look, darling, darling eyes. Look, darling, darling eyes. 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多希望你能在我生命中耍赖。多希望你是我拥抱的小孩，你是出现在我梦里的两小无猜。哦哦，这样我爱。Look, darling, darling eyes， 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多希望，哎 ，Sorry, Sorry, night。原谅我这么晚才来。 Look, darling, darling eyes， 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你能在我生命中耍赖，多希望你是我拥抱的小孩，你是出现在我梦里的两小无猜。哦哦哦，这样我爱。哦哦哦，这样我爱。 好，看来大家就是这个歌还是挺那个， 好好听哎。 对啊，我就说，而且我还专门看了看这个歌的评论，竟然没有那么多，怎么回事儿？这么好听的歌，怎么回事儿？ 伪经纪人都看不过去了。 跟平台有关系是吧？ 就是啊，怎么回事？怎么不推这么好听的歌呢？ 哎，我觉得这首歌曲就适合刚才这样的，我们不用太说太多，然后教着大家一起来唱。 对，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有一种此时无招胜有招的感觉。 哎， 对，它特别简单，然后它又有一种那种就是特别容易引起别人共鸣的那种合唱的氛围感，我觉得。 对， 听完会觉得很美，会想谈恋爱的。 是吧？ 是吧？ 我就说他这个歌， 我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 还挺梦的。 我几个朋友结婚的时候，婚礼上都放这个歌。 哦，适合的。 啊、 嗯，你都不在现场唱吗？ 我在底下听的挺高兴。 你居然没去现场唱？ 就他们在现场， 人家结婚 啊！ 现在很多婚礼上都会有唱的。 我是特别不喜欢在别人结婚的时候唱歌。其实也有人邀请过我， 啊、 就是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不喜欢喧宾夺主。 哎， 就是那是人家在结婚，我上去唱什么歌？然后 就只是一个伴唱的，你以为谁会在看你在？你 在对对对对， 唱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个问题又到了我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在我唱歌的时候底下人在吃东西。 啊， 哦，你还是希望他们认真听的。 对对对对对， 嗯。 那你通常怎么拒绝呢？如果是很好的朋友发出这样的邀约的话， 那我不用帮我拒绝，我公司同事就帮我拒绝了。 你这么绝情，直接说跟我工作人员对接。 不是，我真的，他们那这在外头演出不行吧？那你就只有啊，小白就替我拒绝了啊。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签我们公司。 泪落心田说，节目后就去音乐流媒体平台增加评论，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就一定要去看哈。 好的好，他叫 泪落心田， 泪落心田，好的。 对，然后你留言的时候一定要标注是来自于泪落心田，不然的话我们就说你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 就是 两面人。来，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 你还要唱寡人吗？ 那再把寡人唱一下。 好呀，那我们接下来是寡人。 好好好。 嗯，你感觉有点犹豫 啊？可以，我没问题，因为寡人其实我害怕我中间唱错，但、啊、我应该没问题。 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唱错的， 对，他很稳。 对，我们还蛮期待他唱错会有什么感觉的。 他之前那么有人唱错吗？之前？ 昨天就有， 昨天就有，就是没进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有这种状况吗？ 昨天 你别说昨天，刚刚我就有。 啊，我觉得你没有啊，挺好的呀。 你还挺好的呀。 哦，是吗？ 掩饰的比较好，咱们俩没看出来。 哎，行了，真的是你俩和损我损的够多了，这会儿又在这儿。 昨天王新宇唱唱就卡了，然后说：“哎，我卡了。 啊”卡了。 接下来我们这首《寡人》。 这个词挺好。 一朝临盆好生尊贵，无闻愿为兴国之辈，谋前珠帘轻坠，当今尘缘浮蕊。笑谈山河是是非非，世人跪拜千岁万岁，独自面对这深宫乏味，不及城外寻花问柳的贼。灯火阑珊无交杯，花前月下少青梅，残云老魂却飞，众人谄媚君子醉，月下饮浊酒一杯，知心人难觅旧人归，城关再无朱砂泪，天下谁懂君伤悲，月下饮浊酒一杯，宫阙空守四季轮回，纵使千娇百媚伴床位，天生不与谁登对。是是非非，那世人跪拜千岁万岁，独自面对这深宫乏味，不及城外寻花问柳的贼。灯火阑珊无交杯， 花前月下少青梅，残云老，魂却飞，众人谄媚君子醉，月下饮浊酒一杯，只惹得男女旧人归，城关再无朱砂泪，天下谁懂君伤悲，月下饮浊酒一杯，宫阙空守四季轮回，纵使千娇百媚伴窗扉，天生的不与谁登对。浊酒一杯，痴心人难觅旧人归，城关再无朱砂泪，唯有君懂君伤悲，月下饮浊酒一杯，宫阙空守四季轮回，纵使千娇百媚伴窗扉，天生不与谁登对，紫禁城内众目睽睽，徒留寡人一位。 多好，这是 这歌真的好霸气， 是以男生为视角的一部宫廷戏了。 这首歌是看完《甄嬛传》写的， 哎，但他一定是或果郡王的视角，或者是哪一个男生的一个视角来做主角的。 哎、对对对，就反正我写这首歌的时候还专门去了趟故宫啊。 哦， 然后那天大雪纷飞，我就过年的时候没回家，然后在外面，然后又看着《甄嬛传》，然后外边又大雪纷飞，然后我又去了趟故宫找灵感。然后一句词就脱口而出，叫紫禁城内众目睽睽，徒留寡人一位，然后这是第一句，然后接下来才是写皇上的那些事儿，就是谋前珠帘轻坠，挡尽尘缘浮蕊，就是他跟尘世间的那些个感情，他不能有他自己的情爱，他只有别人安排好的情爱，这是皇上的那个一朝临盆好生尊贵，无人愿问这个兴国之辈，就是没有人问过他你愿不愿意当这个皇上，就其实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状况的。 哎呦，去一趟故宫他就又懂皇上的心理了。 对，他这种就是这种共情，你这个共情带入的这个角色会不会太高了一些？ 请问你进故宫之前你是已经跟那个甄嬛传当中的皇上有共情了吗？没有 没有没有，其实我共情不是共他们的情， 嗯， 就是我自己其实有一个能力，就是我可以 第三视角 啊，我可以自己写一个故事出来，就我编故事能力比较强。 然后他编的故事永远自己的那个主人公，要不然就是大英雄，要不然就得是皇上这种寡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有这样的英雄情节是吧？ 有一点。然后我最近还写了一首歌叫《家父》，就是。我不知道别人写父亲可能都是那种啊 比较温情挂的， 哎，我那个父亲完全不一样，我是就是家父常言做人需谦逊，做事勿投机，儿女情长莫在意，这个心系家国无愧于心，就是这是我副歌的一个歌词。 你特别喜欢在这种视角的歌曲当中写到儿女情长不在意这样的歌词？ 对，我觉得确实是儿女情长， 儿女情长只会影响大哥行走江湖。 就我比较刚嘛，就是我是个直男嘛， 这就是你刚的那一面的 出现。 对我觉得年轻人不要把情情爱爱看得太过于重要，我觉得心思还要放在工作跟事业上。 然后转念一下就变成那个很情深的那一面就出现了，就写情情爱爱的那一面。 情情爱爱确实是，就是，所以我说我比较摇摆嘛。 对啊，自己打脸打的那叫一个狠。 对，刚才还是 look darling darling eyes， 只要看着亲爱的人的眼神， 那些都不重要，干嘛要有那些情情爱爱？ 但你写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就带入进去了？你要把自己做成一个这样的人，你才能写出来比较好的作品。 哦，那会不会存在那种情况，就是你写着写着你还真就变成你作品里头的， 就稍微有点人格分裂，反正我是觉得我是有点。 哎呦我的天哪、 啊、 时间过去很快，我们转眼就要结束了，请问结束之前的话，我们今天最后能不能来一点点的晚安曲？ 好的呀，可以啊。 晚安曲你会选择哪一点点？ 念旧啊。 就念旧是吧？ 我一听念旧的前奏， 互相没理会， 那你可以偶尔跟两句。 这么巧，讲一句就喂。你摔过的水杯，我从来没浪费。可是，也不能说明我后悔。争强好胜的性格还把你了没，新的对象是不是比我们般配，我从来不怀疑你的审美。遇到挫折别像从前一样无畏，别爱得轰轰烈烈毫无防备，受了委屈打给我奉陪。我早已不再念旧，像小孩看你现在庆幸我的离开，只是关于你的幸福未来是属于那别人的精彩。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九七四 W 秀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再次祝各位十一假期愉快。然后洛凡依晨说再次打 call 果果姐，之前上节目时候就已经圈粉了，不是临时查的这个歌。然后说等你的新歌，然后以及也来说等赵柯的新歌。如果大家今天Mark 住赵柯的话，记得去各个平台的歌曲底下去留言哈。 好的好的好的， 特别是刚才大家都很喜欢那一首泪落心田哈，我们都记得呢。 啊，泪落心 田。拜 拜 下、啊、 拜 拜 拜 拜，晚安晚安晚安各位。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秋天，处处挂过香， 雪莲追着高山，倔强的绽放，江河追着海洋，汇聚成宽广， 树根追着土啊生长，波浪追 火岸涅槃， 树根追着土而生。